我是做新闻的，然后我的工作时间跟大部分人都不太一样，因为做新闻的是有这个早晚班嘛，所以我一般来讲是就说一个比较典型的，就是比如说一个上午上完班之后，下午到晚上所有的时间都是我的，那这样的话其实我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，所以我还蛮喜欢现在这种生活状态的。啊，回家就是和猫在一块儿，因为我有一个猫嘛，然后生活里面也有很多都是围着猫转的，所以就是和猫在一块儿感觉就是很 relax。基本上就是大部分在家的时间都会是看书和看电影，因为我很喜欢读书。经常就是一天或者一个下午都会在那儿看一些各种各样的书。 白天的甜美，黑夜的憔悴，不说思念谁，不出声的流泪，最初的无忏悔，不如转身，头也不回，季节在流转，我为什么不向前？爱情并不远，就在拥挤旁边，在音乐里醒来，把落地窗打开，心情太。 还幸运，因为他已经住在你心里了。今夜，你只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。这里是夜歌。说生活就像一段旅程，可我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，我没有目的地，甚至我不知道下一条路会在哪里。我总感觉会有一天会掉下悬崖，会被这该死的爱推下去。 每次别人无意提起有关于你的消息，我都会微笑的装作一点都不在意，耳朵

没有你的消息，好久都没有和你谈心，好想念你总爱对我说，你近来痘痘怎么那么多，如今你是否还留长发，你是否仍每夜迟回家，你是不是还爱咬指甲，哦、oh、girl 我今夜好想你呀、啊、梦，若和你的一切都是梦，那为何我会心动，谁为了谁，为了谁心动在分分钟，你是否也该休息了，换他不肯说，云悄悄飘过，心跳却说服我没有错，让我心动的人是谁呀，愿那在梦中的你会懂， 林俊杰的让我心动的人，临睡前想想让你心动的人，你会有一个甜蜜的梦的，你会蜷缩在柔软的小天地里，在梦中和他看电影，喝汽水，给他织毛衣。 我和你的为了谁，为了谁心动在分分钟，放他不肯说，云悄悄飘过，黑夜他依旧沉默，睡了，你是否也该休息了，放他不肯说，云悄悄飘过，心跳却说服我没有错，让我心动的人是谁呀，愿那在梦中的你会懂，放他不肯说，云悄悄飘过，心跳却说服我 心脏砰砰跳，

分分秒秒地滴答答滴都唱着孤寂， Radio 的旋律慢慢慢地一声哭泣，我发射爱你的频率，你会不会有 开了个小饭馆串味儿，转眼间开业了三个多月了，多少有点成绩，而且我这个饭馆在网上挺火的，所以说感觉到挺满足的。因为大学刚毕业嘛，人生地不熟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闯一闯，结果还弄出了一点动静，还是挺满足的。 每当我被你拥抱的时候，那是真的吗？沉默变成蜿蜒的河流，心如此在漂泊。每当我想念你的时候，那是真的。抬头望着美丽的夜空，星星正在闪烁。我有消极的理由，所以从不要求。你有坦白的自由，却从不对我说。 起我不完美，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？想着你的滋味，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？想起白天的约会，忘了晚上的咖啡。 幸福的失眠， 只怕感觉 幸福的想念， 潮水 都在夜歌里面。 我梦中， 这里是深夜，为你送去温暖的夜歌。 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。幸福的失眠，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。如何想你想到六点？如何爱你爱到终点？ 暂时要和世界脱离，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，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。我遇寻了你，让爱的自由还给我，允许了自己承受着悲伤到天明。我不愿放弃，却要故意默默允许。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，绝口 珍惜。 绝口不提爱你，说绝口，那除非失去生命，否则怎能不提？嘴上不说，心里不知喊了多少遍。就算失去生命，好像也要化蝶双双飞；就算寒冬腊月，温室里的花朵依然盛开着。来听听陈绮贞的这首《温室花朵》。 美丽的花园，有阳光、空气和水。寂寞的时候有你相。 只想让你知道，星光美好的夜里，我们的心依靠在一起。 决定今天单身，想放松我的灵魂，疲倦的心，迷蒙的灯，雨下的又烦又闷。好男人有坏心情也会求助无门，在这寂寞的城，我说我今天单身，你笑了没有再问，有些空间有些气氛，很容易爱上一个人。你聪明而又温暖，我的心在沉沦，转开炙热眼神。醉了借你告一下，说吧说吧说吧说吧，品尝还能跟谁讲，内心的伤寂寞的话，给抚慰就用眼光。越翻越欲望的围墙，谈一场精神恋爱，免得受伤。拥抱吧，结伴过一个路口，就各自回家。 张浩哲的今天单身，今天单身，那明天呢？还要继续纠缠猜心和忍受吗？和你告别之前，我还是想不厌其烦地对你说，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。这里的我也是他，他们，你身边的所有人。所以请不要回到痛苦的记忆里，做个好梦吧，晚安，再见。 受伤，来个朋友的拥抱吧，结伴我一个路口，就各自回家。 走走